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走入由公正和 Scott 为您主持的张道真自学英语。 Greetings, listeners. My name is Scott. Here we go. 在上次的节目中呢，我们认识了 Tom 和 Mary 两个朋友。Tom 呢是一个 college student, 也就是大学生。He's in his first year in college. He's 20 this year. 那么他20岁，而且呢是在大学一年级。Mary 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Mary 是 middle school student, 也就是中学生。She is in her second year. 那么她呢是在中学的二年级。啊，同时呢我们还学了这个问谁谁谁多大，应该用对 How old is someone? 啊，回答的时候呢可以说 He's 20, 或者是 He's 20 years old. 那么在今天的学习中呢，我们将要再认识一家人。不过还是先学一下生词吧。 New words for today. Mr. Mr. Teacher. Teacher. Teach. Teach. Mrs. Mrs. Doctor. Doctor. Work. Work. Hospital. Hospital.Son, son. Worker, worker. Factory, factory. Daughter, daughter. Typist, typist. 在我们称呼某某某先生的时候，这个先生啊，应该用 Mr. Mr. 拼写是M-R, 有时候带点儿，有的时候不带。Mr. 格林先生，也就是 Green 先生呢，我们就要说 Mr. Green。夫人应该怎么说呢？ Mrs. M-R-S. Mrs. Mrs. 那么格林夫人呢，就要是 Mrs. Green。好了，如果这个先生和女士他们还有个孩子，那么儿子呢，是 Son。S-O-N, son, son. 如果要是他们还有一个女儿呢，就要说 daughter, D-A-U-G-H-T-E-R, daughter, daughter, 女儿。认识了一家人，咱们来了解一下他们都是做什么工作的。那么比如这个先生啊是老师，老师呢就是 teacher,T-E-A-C-H-E-R, teacher. 啊，那么这个教学、教课，这个动词呢，应该是 teach, T-E-A-C-H, teach. 接下来再来看一看，啊，如果说谁谁谁是一个工人，工人呢，就要是 worker, W-O-R-K-E-R, worker, worker.工人当然要工作了，每个人当然都要工作了。这个工作呢，动词的工作就是 work, W O R K, work, work。如果说是在工厂工作呢，那么这个工厂就要说 factory, F A C T O R Y, factory, factory, 工厂。 那么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职业的说法，比如医生就应该是 doctor， D-O-C-T-O-R， doctor， doctor， 医生。医生当然是在医院里工作咯，医院 hospital， H-O-S-P-I-T-A-L， hospital， hospital。 再来看看打字员的说法，打字员typist， typist， T-Y-P-I-S-T， typist， 打字员。我们有时候坐的这个打字椅啊，就叫 typist chair， typist chair， chair 我们已经学过了，是椅子，那么 typist chair 就是打字椅的意思。朋友们可能会说了啊，单词学习完了，现在是不是应该去认识一下你说的新的那一家人了呢？没错，好，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家人，他们究竟是谁，他们的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而且呢，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好，一起来听 The Greens， Green 一家。 Text Ken Cohen. Mr. Green is a teacher. He teaches in a college. Mrs. Green is a doctorShe works in a hospital. Peter is their son. He is a worker. He works in a factory. Rose is their daughter. She is a typist. She works in that factory too.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当我们说一家人的时候啊，我们用的是 the Greens。那么这个 Green 呢，是一个姓氏，我们可以在前面加 the。然后呢，在这个姓氏后面加 s 来表示一家人 ，the Greens， 那么就是格林一家。如果我们要说 Black 一家该怎么说呢？对，应该是 the Blacks，the Blacks。那么一起来看看这个 Green 他们家到底都有一些什么人呢 ？Mr. Green is a teacher. He teaches in a college. 原来格林先生呢是一位老师，他在大学教课。Mrs. Green is a doctor. She works in a hospital. 格林太太呢，或者是格林夫人呢，是一个医生，她在医院工作。啊，请朋友们注意这个介词的表达法啊。我们说她在这个大学工作，就要说 in a college。那么说在医院工作，就要说 in a hospital。再来看看他们的孩子吧。Peter is their son. 彼得啊，是他们的儿子。He's a worker. 他是个工人。那么他在哪儿工作呢？ He works in a factory. In a factory. 在工厂。Rose is their daughter. 原来 Rose 是他们的女儿。She's a typist. 那么她是个打字员。She works in that factory too. 她也是在那间工厂工作。啊，我们来看看啊 ,Mr. Green.对 ,teacher, Mrs. Green, 非常好 ,doctor, Peter, worker, Rose, typist. 那么他们分别在哪工作呢 ?Mr. Green, in a college, Mrs. Green, in a hospital. 啊，那么 Peter 和 Rose 呢都是 in the factory, 那么他们呢都是在工厂工作。 Pattern drills, pattern drills. 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本课的句型。 Is Mr. Green a doctor? No, he isn't. What is he? He's a teacher. Is Peter your brother? No, he isn't. Whose brother is he? He's Rose's brother. 我们可以提问说这个 Mr. Green 他是不是医生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说Is Mr. Green a doctor? Is Mr. Green a doctor? 回答呢可以说啊，不不不，他不是。No, he isn't. 我们可以进一步提问，那么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What is he? 一定要用 what 加上 be 动词加上人。What is he? 那么说他们是做什么的呢？我们当然就要用 what are they?针对 what is he? 我们这个答案呢可以说 he's a teacher. 再来看看另外一组句型，我们可以问 Is Peter your brother? 那么还是用这个一般疑问句 is 在句首。那么 Peter 是不是你的哥哥呢？回答 No, he isn't. 不，他不是。那他到底是谁的哥哥呢？谁的？我们以前学过，怎么问来着？应该是 whose, W-H-O-S-E, whose. Whose brother is he? 那么他是谁的哥哥呢？He's Rose's brother, 他是 Rose 的哥哥。那么表示谁谁谁的，在以前呢我们已经学过了，我们可以在名词或者是在人名的后面加上撇儿，加上 s, 然后后面呢再加另外一个名词，比如说 Rose's brother, 那么 Rose 本来是这个名字，我们在 Rose 后面呢加撇儿 s, 那么就是 Rose's brother。好，一起来练几个句子吧。这个 Rose, 她是不是医生呢？ Is Rose a doctor? 回答说，不，她不是。请大家注意人称的变化，因为 Rose 是女孩子，所以回答呢应该说 No, she isn't. 接下来再问，那她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What is she? 回答可以说 She's a typist. 她是一个打字员。接下来呢，还是想请朋友们来听一段真实场景中的对话。 我是 Scotty， 我爱北京。Now here's Scotty in Beijing。This is a picture of my best friend Andrew and his family, the Fords. Mr. Ford teaches in a college.Mrs. Ford is a doctor. She works in a hospital. Peter is their son. He's a worker. Mm-hmm. He works in a factory. Rose is their daughter. She's a typist. She works in that factory too. Scotty, who's this? This one? Yeah. Oh, this is Andrew. He's the oldest son in the family. Is he a worker too? No, he isn't.He's now a college student. 那么现在呢，我就想在考考你这个环节呢，请大家就课文来回答一些问题。 Now, you have a go. 第一个问题， What is Mr. Green? What is Mr. Green? Question 2. What is Mrs. Green? What is Mrs. Green?Number 3. Who is Peter? Who is Peter? Number 4. Is he a doctor? Is he a doctor? Number 5. Is Rose Mrs. Green's sister? Is Rose Mrs. Green's sister? Question 6. Who is Rose? Who is Rose?Number 7. Does Rose teach in a college? Does Rose teach in a college? 朋友们呢，可以把这些问题的答案呢写下来。I think I have to say goodbye, so catch you later.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公正和 Scott 为您主持的张道真自学英语。在上次的学习中呢，我们学习了如何描述一个家庭，比如爸爸是干什么的，妈妈是干什么的。那么在今天的内容里呢，我们将继续学习如何描述人物，不过呢还是先来学一些单词吧。 New words for today. FarmerFarmer, wife, wife, miss, miss, friend, friend, pilot, pilot, who, who, other, other, husband, husbandEngineer, engineer, nurse, nurse, artist, artist. 30. 30. 在上次的学习中呢，我们学习了这个称呼先生和夫人应该怎么说。那么先生是 Mr. 夫人呢是 Mrs. 那么小姐呢，小姐应该是 Miss, M-I-S-S, Miss, Miss。在这里呢，我们还想提醒听众朋友，先生后面或者是小姐后面，我们一定要加这个人的姓而不加他的名。比如说这个人的名字叫 Michael Smith， 在英文里呢习惯上是把这个人的名字放在前，而把他的姓呢放在后面，所以 Michael 就是他的名字，而 Smith 是他的姓。Michael Smith 称呼他先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说 Mr. Smith 或者是 Mr. Michael Smith， 但是绝对不能说 Mr. Michael， 也就是在 Mr. Mrs. 还有 Miss 后面呢是不能够加人的名的，一定要加姓，这点呢请朋友们一定注意。在一个家庭里啊，有时候我们说这个夫妇两个人，那么夫妇两个人怎么说呢？丈夫是 husband， H-U-S-B-A-N-D， husband， husband。 夫人呢 wife， W-I-F-E， wife， wife。 可能夫妇两个人呢还有一些朋友，那么朋友的说法呢就是 friend， F-R-I-E-N-D, friend, friend. 接下来呢再来学一组这个跟职业有关的生词啊。如果我们说农民，那么就是 farmer, F-A-R-M-E-R, farmer, farmer. 飞行员是 pilot, P-I-L-O-T, pilot, pilot. 如果是个工程师呢，那么就应该是 engineer， engineer， E-N-G-I-N-E-E-R， engineer。 护士 nurse， N-U-R-S-E， nurse， nurse。 如果是画家呢，就要说 artist， artist， A-R-T-I-S-T， artist。好，再来学一个新的数词的表达法。在上一课中呢，我们学习了20，20是 20， 非常好。那么30呢，应该是什么？ 30， T-H-I-R-T-Y， 30。 那么有的时候啊，我们拿出这个家里的照片给朋友们看啊，在其他人看我们的照片的时候呢，一定说哟，这是谁呀？那个人，另外那个人，他又是谁呀？那么说这个谁啊，用英文该怎么问呢？应该是 who， W-H-O， who， who。 那么我们说啊，那另外那个人，那个人他是谁呀？另外那个，另外的要说 other， O-T-H-E-R， other， other。 生词就学到这儿。好，现在呢还是让我们来跟着 chant， 也就是跟着我们的节奏练习，来把这些句型熟悉一下吧。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大家动起来 说吧。 Who is this man？